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约翰一二三书。这三卷书有一个共同的主题，讲到主基督国度的爱。是的，你知道当主耶稣在世的时候，门徒问他什么是最大的诫命，主耶稣的回答，他引用了生命记的话语，对不对？要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堕落的世界，基本上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归根结底就是这两个问题，不爱神是一切罪恶的源头，对不对？不爱人是一切罪恶的表现，就最根本的表现就是不爱人，对不对？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犯罪的开始始于不爱神，犯罪的果子和表现体现在不爱人，对不对？你会发现这两件事同时又是我们生命当中最大的征战和挣扎。为什么呢？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应该爱神，但是诚实的说，我们被圣灵光照的时候，我们被神的话语光照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实的说，主啊，我们对主的爱何等的少，主那么的爱我们，但我们常常不爱主，对不对？或者我们常常对主的爱太稀薄。主对门徒够不够爱？够爱。当他上十字架的时候，门徒都四散逃跑了。主对我们够不够爱？够爱。但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很多的抉择，很多的时刻，其实是轻看了主的爱。同样的，爱人是最大的征战。为什么？别说爱邻舍，别说爱仇敌，就是爱我们自己家里的人也常常是不容易，真是不容易。爱儿女，爱父母，爱配偶，都是不容易。为什么？很简单，因为人天然都是自我中心的。自我中心换成圣经的话叫做肉体，自私自利，私欲。每一个人自从亚当夏娃堕落之后，都是天然的自我中心，这是以这个世界混乱的原因啊。你知道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之前谁是中心呀？上帝是中心，那一位良善圣洁荣美慈爱公义的上帝是中心。当你以这位上帝为中心，是不是你生命就能体现出良善圣洁智慧公义慈爱，对不对？但是人犯罪堕落之后，以那一个悖逆的糟糕的虚晃的私欲的人为中心的时候，是不是就体现出来的生命光景就是悖逆虚晃骄傲自义？是的，你以什么为中心，你的生命体现出来的就是什么。你以什么为根基，你生命当中体现出来的就是什么。你以什么为目标，你生命当中体现出来的就是什么。所以你知道基督徒一生最大的征战和挣扎，就是我们常常需要检视自己的生命是不是以上帝和他的话语为根基。其实常常都不是，就这个事儿，我们得先认下来。你不认下来就没有悔改的机会了，对不对？你说我就是以上帝和他的话语为根基的，我每一件事都是以上帝和他的话语根基的。如果你真的这样认为这样想的话，你就不需要悔改了，对不对？但是我们必须被圣灵光照，被他的话语光照，说其实我们每一天常常很多时候都不是以上帝和他的话语为根基的，所以我们常常需要悔改，常常需要来到他的面前。约翰一二三书讲到爱，我是觉得对现代人来讲呢，爱本身是需要被界定的。为什么？ 二十一世纪的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对爱的认识几乎是扭曲和畸形的状态。所以我们需要回到圣经来看圣经怎么说爱。为什么我说扭曲和畸形的状态呢？首先，一方面对当代的年轻人来讲，他认为什么是爱呢？浪漫的情感，浪漫的经历，内心的感受，一见钟情，擦出火花，激情，有感觉，这样他们认为是爱。所以你知道现代人呢，常常会以浪漫的感觉，激动的情感，内心的感受感触当作爱。让我这样说吧，真正的爱确实是会有情感的表达和激动的，真正的爱确实会有内心的感触和感觉的，但是你不能倒推。我的意思是，爱确实能表达出感觉、感受、情感，但你不能说有感觉、有感受、有情感就是爱，这是不能倒推的。很简单，我常常喜欢举这样的例子，你吃个摇头丸那也感觉特别爽，但你不能说那是爱。就是说吸毒也特别感觉特别爽，但那不是爱，对不对？所以呢，这是当代人对爱的误解，只要我感觉不爽了，人们会说我们之间没感，我跟他没感觉了。只要我感觉不痛快了，我们就以为没有爱了。但我要告诉你，其实真正的爱，耶稣基督所彰显给我们的爱，恰恰跟现代人的理解相反，可能就是感觉不痛快才是真正的爱。为什么？包容对方，为对方付出，为对方舍己，为对方牺牲，为对方奉献，哪一样痛快？为对方洗脚，哪一样痛快？换句话说，真爱恰恰是让我们不痛快的，真爱恰恰是对付我们的自私的，对付我们的自我的，对付我们的骄傲和自义的。所以在这个角度来讲，爱其实是付出。我稍微再多讲一点哈，路易斯在四种爱当中提到这件事的时候，我想引用他的一个思考。今天很多人会觉得说爱是一见钟情，是没法培养的，这与圣经的教导相反。圣经认为爱是可以培养的。是的，为什么？很简单，圣经认为说我们天生都没有爱，对不对？他说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了我们。哦，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我们才之后我们才知道何为爱，对不对？意思是我们从前都与神为敌，就是因为主耶稣用他的命来培养我们对他的爱，对不对？爱是可以培养的。我举一个例子，每一个家庭都生了小 baby 之后，你知道照顾小婴儿其实是很辛苦的工作，对不对？半夜起来换尿布，给他倒奶粉，他哭的时候要抱他，他饿的时候要喂他。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小婴儿几乎没有办法给你任何的帮助回馈，给你任何他的牺牲，但是你对他全部都是牺牲舍己付出。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就在你不断的对这个小婴儿牺牲舍己付出的这个过程当中，你突然发现你对他的爱渐渐增长，渐渐浓厚，对不对？你越付出，越牺牲，越舍己的去对待他的时候，你确实对他的爱越来越踏实，越来越真实。这就是爱是可以培养的。透过什么培养呢？很简单，透过我们的付出和舍己来培养。所以呢，现代人在追求浪漫的同时呢，就开始越来越多的忽略一个东西，他们会觉得责任和义务 这件事是跟爱情相反的啊，比如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好像责任跟义务跟爱相反，于是人们在爱的名义下渐渐地开始不负责任，人们在爱的名义下越来越放飞自我，觉得这样才叫被爱啊，做精致的女人啊，心灵鸡汤对不对啊，爱你的人就要舍得为你花钱等等等等，这一切了，人们觉得那样就是爱，其实那是畸形的状态。但是真正的爱是什么？就是付出和舍己。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圣经约翰一二三书当中谈到国度的爱，正如主耶稣亲自为门徒洗脚，正如主耶稣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你仔细思考神的爱，无论是在生命的深度上，还是在具体的表达上，或许都跟我们堕落的天然的文化当中肤浅的爱的观念很不一样。归根结底，是的，约翰一书也这样告诉我们，确实归根结底，真正的爱至始至终只能透过十字架来定义。凡是跟十字架不一样的爱，其实不过显明了人类的迷茫、迷失和骄傲。那十字架的爱是什么样的爱呢？是舍己的，是牺牲的，是付出的，是怜悯的。所以呢，透过十字架的爱，我们突然发现什么叫爱呢？爱其实是对不配的人付出。哎，各位，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定义？有的时候我们在爱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心里会算账，对不对？已经为你做了三件事了，还蹬鼻子上脸，对吧？怎么就一点回馈都没有？良心都被狗吃了。我们心里会数算着，我对你那么好，你怎么对我的？我去看望你，你怎么看望我的？我这样对你，你怎么？哎，各位，我对你怎么样，你怎么样对我？这个叫不叫爱？这个叫做生意，这个叫做生意，对不对？做生意这个逻辑思维是正确的哈，就是我的成本是什么，我的收获应该是什么，做生意就应该有这个思维，这个是对的，这个叫利益吗？这个叫生意吗？但是人与人之间生命的爱不应该是这样的，不是等价交换的。请问耶稣基督爱我们，我们是怎么 跟他做生意呢？我们做不来吗？所以十字架显明了什么是真正的爱，因为我们不配得到他的爱，所以十字架也显明真正的爱永远都是怜悯的、谦卑的、舍己的和抚救的。只要不是怜悯的、谦卑的、舍己的和抚救的，那可能还不是爱。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借着这三卷书来认识什么是爱。首先呢，我们会在这三卷的书信当中来解释什么是神的爱。然后当我们来看顺服耶稣基督的时候，那这种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产生的影响。那第三呢，我们会看这种超乎寻常的爱其实显明我们的信仰是真实的，而不是虚假的。那约翰一书呢，非常的清晰。第五章十三节，约翰一书五章十三节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有一个目的，什么目的呢？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换句话说，这就是他写约翰一书的目的了。他们为什么需要知道自己有永生呢？很简单，当时的一个背景就是当时出现了一个异端， 就是教导耶稣的位格和工作的异端。约翰写信驳斥那个异端，二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说，谁是说谎的呢？啊，就是那个异端的特点是，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不认父与子的，就是敌基督的。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也有了。换句话说呢，当时的异端的问题就是对基督位格、对基督工作的否认，不认耶稣是基督。那这个其实是信仰核心的这一个糟糕的问题，对不对？这是约翰写这封信的原因。所以你会发现哈，其实呢，你通读一遍之后，你会发现至少约翰呢有两个目的。第一，从教义的角度入手呢，他写信驳斥那些假师傅的错谬的教导，这是从教义的错谬。但是从教牧的角度入手呢，约翰考虑到那些假师傅可能会在弟兄姊妹的中间造成困惑，所以他要去安慰和兼顾那些弟兄姊妹啊，这其实是他两个目的。所以呢，事实上约翰一书不仅是在教导耶稣是基督的这个教义的著作，他还是让我们因着这样的真理心里得安慰的教牧的工作。哦，多说一点哈，所以你去读这卷书的时候，你会发现它不太像使徒保罗的书信，对吧？哎，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这个秘密，你去读彼得前后书、约翰一二三的时候，包括犹大书，你有没有觉得跟读保罗的书信差异还是挺大的？保罗特像一个学者，特像标准的神学家，因为保罗讲话特有条理，对不对？条理清晰，逻辑清晰，主题清晰，对不对？但是呢，你去看约翰的这三封书信的话呢，你感觉就好像一个老爷爷在对后辈唠唠叨叨的，因为他有些话题前面说过了，后面又说，这中间再说一遍，特别像老爷爷唠叨，对不对？你这个逻辑性也不强，主题也不鲜明，但是呢，反复唠叨的东西可能就是重点。哎，过年你回家跟老人聊天，他反复唠叨的东西就是他的重点啊。聊了半个小时，某一件事提了七遍，肯定就是他的重点。但你不能要求他前一句话跟后一句话之间的逻辑多么的清晰，他不是写论文，他就是唠嗑，他就是桌边的谈话，饱含深情，或者说基于他心中的那一个的关注。所以你去读约翰的书信的时候呢，你可以非常有安慰，你可以充满内心的这个喜乐，因为这卷书主要的目的是为了牧养我们的心灵，而不是要跟我们来辩论啊。所以这卷书呢，特别是像唠叨，或者说像牧师跟你做教牧协谈，桌边谈话，泡上一个小茶跟你在那里聊着，它不太像一篇神学的论文。那我们来看约翰一书的三个主题哈，我想呢，借着三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我们一起来用这三个主题总结约翰一书。三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说，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遵守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那这两节经文约翰总结了我们是否住在基督里的三个检验标准。我们依次来看这三个的检测标准，我们需要用这三件事来检视我们的生命。第一个检视，教义上你是否相信耶稣基督的身份，就是经文所说的信神儿子 耶稣基督的名，这是一个教义上的解释。信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名，这是一个教义上的检测。第二，道德上或者生命上，你是否遵行神的命令，住在神里面。换句话说，顺服神的话语，遵行神的话语，住在神里面，这是一切道德的根基。用这个来检视自己的生命光景。哦，我多说一点哈，今天很多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接触过一些教会的弟兄姊妹，到一个地步呢，神神叨叨的，天天跟你讲话的是啊，生命，生命，生命，但生命是什么？你得落地说，解释解释生命是什么。它是可解释的，它不是一套不可解释的密码一样的东西。那经文告诉我们生命是什么？你怎么说自己有生命呢？你怎么说自己能有丰富的生命呢？住在神里面。但住在神里面也比较奥秘。那你怎么住在神里面呢？听神的话呀，遵行神的命令啊，照着他的话去行，就住在神里面，对不对？哎，你越解释越浅薄了，对不对？越解释越清晰了。哦，原来你有生命的体现就是住在神里面，住在神里面的体现就是听神的话，听圣经的话，照着圣经的话语去行，你就有生命。这是第二个检测。第三个检测，第三个检测也很实在，就是你是否爱神的子民，就是这里所说的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就是关系上圣约群体的关系。好，三个检测。第一，教义上的检测，信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名。第二，生命道德的检测，听神的话，顺服神的话。第三，那个圣约关系的检测，彼此相爱。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教义上的检测，相信神的儿子。二章二十二节说，谁是说谎的呢？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不认父与子的，就是敌基督的。哎，你有没有发现他说的很严重啊？这个教义上的检测很决绝，对不对？他画了一道清晰的线，只要在这个基本的真理上，如果你不相信，你不接纳，你不认耶稣是基督，就是敌基督的，就是说谎的，就是与神为敌的。所以换句话说，作为一个基督徒，最关键的就是在真理，圣经真理上有正确的认识和相信，这是生命的根基，这也是彼此相爱的根基，过圣洁生活的根基，一切的根基就是这个，在真理上有正确的认识和相信。我前段时间跟一位牧者聊天，很有意思，是一个他们提到他们教会过去很多年曾经许多的牧者同工集体进了东方闪电。那这个诱惑或者这个的陷阱是怎么发生的呢？当然就是在真理上没有正确的认识和相信，对不对？这是一个极大的危机。所以约翰驳斥了那些假师傅。你如果仔细去读约翰一书，那些假师傅好像是将基督的神性和人性隔离开来，但是基督的神人二性，这个在今天是不是听起来特别像神学课程啊？我告诉你，其实在当年这个不是神学课程，这个是教牧课程。是的，2000年后这个变成了神学课程，因为我们觉得2000年后神性跟人性的讨论好像不那么迫切了。但是在当时，这个其实是让他们产生一个最大分歧的点。 我知道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会常常觉得教义，我不知道 有些弟兄姊妹可能会觉得教义这些东西呢，就是牧师去研究的，神学生去研究的，跟我们这个没关系，我们只要彼此相爱就可以了，是不是我们大多数人都这样想？但是其实不是的，每一位基督徒都需要在真理上下功夫，是的，都需要在圣经真理上去下功夫，每一位基督徒，只有这样我们的生命才能够更扎实的往前走。甚至今天一些的教会会有这样的论调，就是说，哎，真理阻碍合一，强调真理是骄傲自大的表现，就你对，我们都不行，难道就你对啊？事实上呢，没有真理的合一呢，最终一定会产生更大的混乱和更大的征战，因为合一总是需要找一个可以合一的点，对不对？如果你以你的兴趣爱好合一，兴趣爱好总有一天会变的。如果你以相同的性格合一，性格也会不一样的。你如果你以人的相同的目标合一，人的目标也会变的。只有你以那不变的真理作为合一的点，你们的合一才能够牢固，对不对？那这是很时代的。所以呢，教义上的检测标准，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爱心需要有根有基的扎根在真理当中。四章二到三节，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所以他约翰好像在中间画了一条清晰的界限，他认为说接纳一个人是不是基督徒，这中间是有清晰的界限的。当然在当时他画出的这条清晰的界限就是基督论的一个真理的界限，对不对？当然两千年后我们知道说呢，那随着这一个约翰当时可能新约圣经还没有集结成书，但是对于我们已经新约圣经集结成书来讲呢，我们会认为说使徒信经是一个很好的检测的标准。使徒信经当中的任何一句话可能是所有的基督徒都应当坚信不疑的相信的，任何一句话不相信其实就是在最基要的真理上的这一个的错谬，对不对？所以这样看来，正确的教义对我们的信仰至关重要。丢弃核心的教义，让我这样一个比喻，丢弃核心的教义就好像拿掉了汽车的引擎发动机。如果你拿掉汽车的引擎发动机的理由是，哎呀，引擎太重了，放在车上这个太耗油哦，我知道没有人会这样想，那么重放在车上开起来太耗油，这是最愚蠢的想法，对不对？为什么？因为那个是心脏呀，那个是动力的源泉呀，没有那个东西当然不耗油了，耗两个馒头推着车走啊，那就不是汽车了，对不对？所以是的，教义是我们信仰生命生活背后的柱石和柱子。确实你不需要在每一件事情上都拿出来把你的柱子晾一晾，很多时候呢，柱子立在那里立好了就可以了。很多时刻你不需要晾柱子。你如果带一个客人来你家里参观的话呢，如果你客人看见你家墙纸贴的蛮漂亮的，也房子本身也就显得很明亮了，对不对？你不需要把墙纸扒开，把钢筋混凝土露出来才能够彰显你家的房子好。是的，大部分情况不需要这样。但是我要说，当狂风暴雨来的时候，当地震发生的时候，当危机到来的时候，是墙纸让你的房子撑下来，还是你的地基和柱子撑下来？是地基和柱子，对不对？所以我的意思是， 当慕道友来到我们教会的时候，你不需要上来就跟他辩论三位一体，当然不需要，你可能需要给他倒杯水，你可能需要招呼一下他，热情欢迎他，你可能也需要去请他吃顿饭，你可能也需要去他家里去问候探访，这些都是强制，对不对？你需要做的是这些。但是如果异端到来的时候，你就需要柱子和根基，对不对？啊，求主来帮助我们。基督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这是教义上的检测。第二，我们来看道德上的检测，就是听神的话，顺服神的命令。三章七到八节，约翰说，小子们呢，不要被诱惑。小子们呢，不要被诱惑。不要被什么诱惑呢？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犯罪的是属魔鬼的，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哎，各位，这个算是圣经最清晰的教导之一了，对吧？没有一丁点的模糊，对吧？但是我担心很多基督徒困惑，担心说，哎呀，如果我不小心犯了罪，是不是我就不是神的儿女了？当然不是哈，当然不是。你当然不要这样理解。比如二章一节，约翰在那里说，任何基督徒如果犯了罪，神是什么？信实的，是公义的。我们若承认自己所犯的罪，他必要怎么样？赦免我们所犯的罪。哎，你突然发现了哈，这就是老爷爷谈话的特点。你如果回到家跟老爷爷谈话，如果只抓一句话，你有可能会怎么样？跑偏。你需要把他这半个小时的话一起记下来，放在整个框架当中来理解，才能够真正的理解他谈话的内容，对不对？过年回家如果跟老爷爷谈话，如果只理解他一句话，有可能相当跑偏的。这就是约翰一书的特点，你不能仅仅挑出一节经文来而不忘了整体啊。其实约翰在这段经文所要表达的，说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是主是义的，犯罪的是属魔鬼的，因为魔鬼起初就犯罪。他想表达的是什么呀？他想表达的是，如果你是神的儿女，你就应当效法神，像神那样。如果你是魔鬼的儿女，当然你就会效法魔鬼，像魔鬼那样。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就是属神的还是属魔鬼的，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属神的就要像神一样，属世界的就会像世界一样。你说这个道理够简单，对不对？但是你绝不能一边说自己是属神的，但是活得像不信主的人一模一样，这个是不可以的。在约翰那里，约翰说，如果这样的话呢，就是被人诱惑。所以二章十五节他提到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其实约翰想要告诉我们的是这样一件事。什么事呢？他想要告诉我们，整个宇宙有一个真相呀。什么真相呢？就是上帝的国与撒旦的国还在征战。这个征战的真相是持续的，在这一场征战当中，神的爱与人的恨，神的光与人的暗，神的儿女与撒旦的儿女，就是这个征战的主战场。而我们的信仰，我们的观念，我们的生活，我们的道德，我们的爱好，将不断地凸显我们在这场的征战当中的光景是怎么样子的。哦，太像一个老牧师对我们的劝勉了，对不对？是呀，他说，查验一下你的言语行为，查验一下你的观念，你的生活，你的道德，你的爱好，你的兴趣，查验一下是像神那样，还是像这个世界那样。这是两个阵营在不断地征战，而这个征战的核心战场就是我们的心，对不对？这个征战的核心的战场就是我们这个人。上帝要得着我们的生命。各位， 坦白来讲，撒旦也天天想要得着我们的心思，对不对？这是征战的主战场，这是道德上的检验标准。秘诀，顺服神的命令。第三，人际关系的检验标准，彼此相爱。彼此相爱一直是圣经最清晰的教导之一。4:19-21，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哎，各位，是不是这样子的？有哪个人说是因为我先爱神，后来我把神给感动了，于是神就来爱我了？没有一个是这样的哈，都是神爱我们，来感化、融化了我们那颗刚硬的心，对吧？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的。哦，我觉得很有意思，约翰说的很实在，对不对？你不能空口白牙的说我爱神，我爱神，天天我爱神，但是就是恨他的弟兄，那你就是说谎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那没有看见的神。所以我们怎么说自己是爱神的呢？我们凭什么说自己是爱神的呢？难道凭我们那一点所做所言所说吗？各位，坦白来说，我们祷告的时候都是爱神的，只是从祷告站起来之后就不爱神了。我们唱诗的时候都是爱神的，主啊，我愿奉献我自己，对不对？反正唱完诗没奉献，反正唱诗的时候都是这样说的，主啊，我愿永远服侍你，无论我去哪里，无论遭何境遇，对吧？但是是不需要遭何境遇，回到家里跟老婆拌个嘴都脸难看了，还没遭何境遇呢。所以你突然发现，其实我们这个人啊，基督徒是有点精神分裂，对吧？基督徒是有点儿，是的，我们必须承认，圣经的话很美好，诗歌很美好，祷告也是对的。我不是说那些不对哈，那诗歌照常也得唱哈，这样的祷告照常得祷告哈。我的意思是，我们的生命需要配合我们的话语。我恐怕很多的时候，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恐怕你我的话语总是高过了我们的生命和行为，不是一个八度，是好几个八度。为什么？很简单，因为说话通常是比较容易的，对不对？干实事通常是比较难的，对不对？当然有些弟兄姊妹说连说话也不容易，当然也有可能哈，有的时候连说话也不容易，是的，言语的征战那是另外一个话题啊，把话说好那是另外一个话题。但是通常来讲，对任何一件事儿，仅仅说或许比较容易，但是圣经要求我们怎么样？彼此切实相爱。其实按照约翰的标准，或者按照约翰的说法呢，我们对神的爱啊，如果没有表现出对神子民的爱来，但是我们却说自己爱神，这就是一种虚假的爱。为什么？因为我主耶稣基督如此的认同他的子民，所以他说到我们对他小子当中的任何一位的态度，其实就是对主耶稣基督的态度。你发现没有？主耶稣说的，对不对？我饿了你不给我吃，我渴了你不给我喝，我坐监你不来看我。于是他就回答说，主啊，你什么时候饿了我不给你吃，什么时候渴了我不给你喝，什么时候你坐监我不去看你呢？主怎么回答？你既这些事不行在我小子当中的一个的身上，就是不行在我的身上。同样的，既是行在我小子当中一个身上，就是行在我的身上。你有没有发现，在这件事上，主耶稣基督把他跟任何一个他的小子做了等价代换？ 等价代换呀。换言之，你知道这要激励我们每一个人去爱弟兄姊妹，因为我们爱的任何一位弟兄姊妹，在本质上在主耶稣那里就是爱了耶稣基督自己。你先别管他配不配爱，我告诉你，他一定不配你爱，因为你也不配别人爱。有的时候我们去爱别人的时候，我们总是等价代换一下，哎，这个样子的这个人不太配我这样去对待他。但是我们要问的是主配不配，对不对？他当然不配，你也不配，我也不配，但是主配啊，主配啊。当我们这样去对待他的时候，就是这样去对待主，就是行在了主的身上。难道主不配吗？主配得上我们这样的爱。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对约翰来讲，没有中间地带，因为这些经文太有意思了。他怎么说呢？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对约翰来讲，没有中间地带。你不能说我爱喜欢的弟兄，但我不太爱那个不太喜欢的那个人。你不能说我可以爱神没问题，我爱耶稣，为什么？耶稣不会跟我吵架呀，但我对那个天天脾气很糟糕的人，我就是爱不起来。那约翰认为说这个太虚假了。那你知道今天很多人呢，常常在自己的生命当中呢，给自己设了一个界限，就是我爱耶稣，但我不爱教会；我爱耶稣，但我不爱那个具体的那个人。为什么？很简单，爱耶稣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自己想怎么爱怎么爱，全用自己的方式，对不对？但是爱那个人的时候呢，就不一定了，对吧？你又需要来，甚至没有办法用自己的方式，甚至连方式可能都要调整。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约翰给出的理由是，如果不能爱一位看得见的弟兄，就不能爱那一位看得见的神。因为爱看得见的弟兄是一件更小的事，爱看不见的神是一件更大的事。如果不能做这一件更小的事，就不能做那一件更大的事。而约翰鼓励我们要用真实的实际的方式来对待人。3:17-18，我觉得他说的特别好哈。我要来为你们读这两节经文。3:17-18，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悯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小子们呢，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雅各几乎说了一模一样的话。雅各说，若是弟兄或者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吃得暖穿得饱，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你发现没有，他开始落地了，对吧？约翰和雅各都把这个爱落到实处。他为什么要把这个爱落到实处？因为他担心我们假冒伪善。这两位特担心我们假冒伪善。那假冒伪善最好的表达方式是什么？你看见一个弟兄吃不上饭了，我为你祷告。你别为他祷告，你给他两个馒头。你看见一个弟兄赤身露体吃不上饭，你却在言语和舌头上说平平安安的去，他怎么平平安安的去呀？他饥肠辘辘的，请问怎么平平安安的去？愿你吃的穿的暖吃的饱，他怎么穿的暖吃的饱呀？所以 雅各和约翰，恐怕我们假冒伪善，恐怕我们虚头巴脑，恐怕我们只停留在言语和舌头上。他把这两件事说的那么的实在，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为此我要特别感谢主。感谢主什么呢？当然我虽然感谢主，但我也必须承认，其实我们教会做的还远远不够，只是照着主给我们的恩稍尽一丁点的责任和本分罢了。在这个春节期间呢，耀飞和光心两位弟兄走访了我们教会十几家的人家，我非常的感恩。当我陪着两位弟兄去的时候，我觉得我非常的被这两位弟兄的服侍激励。为什么？很简单呀，我们52周周周讲道，但是当我们的弟兄有需要的时候，有缺乏的时候，无论是物质上的，还是心灵上的，还是关系上的，还是家庭上的，总之我们的弟兄在困苦当中，教会来到他的面前，递上我们的双手，递上我们的拥抱，这是我们该做的事。当我们这样服侍的时候，我要特别勉励这两位弟兄，就是你们就是坐在了耶稣基督的身上。那一天主耶稣会告诉你们说，我渴了你们给我喝的，我饿了你们给我吃的，我受穷乏你们给我帮助，我坐监你们去看我。这是教会该做的。我也特别感恩我们教会有这样的事工，我们也要为这样的事工来祷告，希望说我们明年可以做得更多，我们可以顾得更全，我们可以做得更细。这就是我们表达彼此相爱的具体的方式。阿们。感谢主。检验我们的标准之一就是这个，就是是否爱他的弟兄和姊妹。好，你会发现呢，约翰把这三件事变成一件事，真理、顺服、相爱，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有了真理才能有真爱，有了真正的爱才能够在我主耶稣当中彼此的合一顺服。只有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就显出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来。然后我们来看约翰二书。约翰二书的核心主题是一句话，基督徒不要支持那些假教师。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这教训，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因为问他安的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10节到11节。什么意思呢？我们当然对慕道友要怀着极大的热心热情接待他们哈，不是说只要不信主的人都不要接待他，不是这个意思哈，而是说那些明确的以为自己知道真理并且传虚假道理的假师傅异端者，我们要拒绝他们和他们的教训，而不是不信耶稣的人我们要拒绝哈，不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对那些尚未信主的人，我们可能需要显出极大的慷慨和友好来，但是对那些声称自己正在教导真理实际上是假师傅的人，要严辞地拒绝他们。这个时候不是显爱心的时候，甚至圣经说要像防备豺狼一样防备他们，因为他们是撒旦的差役，对不对？是迷惑人的，是敌基督的。所以呢，我们来看哈，约翰一书呼吁我们要审视我们自己，审视我们自己哪方面呢？三个方面，看我们是否有正确的教义，看我们是否顺服神的命令，看我们是否有真实的爱心。是的，约翰一书让我们审视我们自己，但约翰二书告诉我们说，我们也有责任 应当有智慧去审视别人，审视特别是分辨信仰上的异端。我说的审视别人不是审视他这个人怎么样哈，而是分辨信仰上的异端。不要只要说自己是基督徒的你都把他当基督徒，不一定，先考察一下，这是谨慎智慧的做法。所以你会发现这两卷书合在一起是很平衡的。约翰一书告诉我们审视自己，真理、顺服、爱心。约翰二书告诉我们审视别人的信仰，信仰上的异端。为什么？因为你所跟随的领袖，你所跟随的教师，几乎决定了你生命当中一切的光景，对不对？如果跟了一个假教师，如果跟了一个异端者，我们受的亏损实在太大了。甚至约翰要求我们不要接假师傅到自己家里去。为什么？因为在当时的文化当中呢，接某人到家里去住宿去吃饭，其实是表达深深的认同、联合、深深的支持哈。所以很简单，对于我们今天而言也是如此。虽然我们教会现在没有受到异端的侵扰哈，但是呢，我们需要提前给弟兄姊妹打这样的一个预防针。什么预防针呢？就是如果我们万一遇到了这样的事情，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要直接告诉牧者，不要觉得说我要把他拉过来，我要把他挽回过来，千万别这样干，好吧？因为这个事太危险了，太危机了。我们第一件事就是要告诉牧师，并且不要接待他，不要跟他辩论，不要想着把他辩论过来，辩论到恐怕被他给绕晕了，对吧？不要这样，这是约翰二书给我们的警告。好，约翰三书。如果约翰二书是聚焦于不要接待假师傅的话，那约翰三书是要告诉我们好好的去接待那些主的真的主的仆人，好好的接待主的仆人。在约翰三书这封简单的书信当中呢，提到两个人物，一个叫做该犹，对吧？一个叫做丢特非。这两个人的履历呢，可以勾勒出来这个主题。什么主题呢？我曾略略的写信给教会，但那在教会中好为首的丢特非不接待我们，所以我若去必要提说他所行的事，就是他用恶言妄论我们，还不以此为毒，他自己不接待弟兄，有人愿意接待他也禁止，并且将接待弟兄的人赶出教会。亲爱的弟兄子啊，不要效法恶，只要效法善，行善的属乎神，行恶的未曾见过神。他提到的是谁啊？这个好为首的丢特非，对不对？很明显这个人反对谁啊？反对约翰，不接待我们嘛，我们就指的约翰和他的同工，他反对约翰。信中提到说他好为首，并且他做了一件事，他自己不仅自己不接待，只要他的教会当中有人接待，他就怎么样？他就把接待的人给赶出去。哇，这个有点猛，对吧？有点厉害。总之，丢特非这个人是过于爱自己，而阻碍了福音的事工。约翰明确的将丢特非看作是教会领袖不应该效法的榜样。事实上你应该能看出来丢特非这个人应该是个教会领袖，对不对？不然的话他就没有能力把人赶出去啊。应该是个教会领袖。所以呢，然后我们来看该犹。第五节，亲爱的弟兄啊，凡你向客旅之弟兄所行的都是忠心的。很明显该犹这个弟兄呢，可能跟丢特非是同一间教会的，对吧？丢特非不接待这个张耀飞，但该犹接待。哇，约翰就赞赏一下该犹，对吧？为什么？因为该犹对传道人显出了热心款待之情。该犹爱弟兄，丢特非爱自己， 该由甘心接待弟兄。丢特非凡事顺着自己的意思行。所以你看哈，若说有了正确的教义，遵守了诫命，并且爱了其他的基督徒的话，该由就是这样一位，对吧？所以我们在六到八节读到该由应该，约翰勉励该由继续做这样的事。你若配得过神帮助他们往前行，这就好了，因他们是为主的名外出，对于外邦人一无所取，所以我们应该接待这样的人，叫我们与他们一同为真理做工。我很多年前我不太理解一件事，后来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突然理解了。就很多年前中国大地上许许多多地方的传道人呢，他们其实是没有工资的。他们到哪间教会讲到哪间教会就接待住宿吃饭，临走的时候再给他点供应，给传道人买衣服，给传道人怎么怎么样。我很多年前我不太理解，我说这个怎么看起来好像这么不正规呢？其实经文这里说了，对吧？经文大概就是描述的就是这样的光景啊。约翰命令该由接待传道人，接待宣教士。为什么？因为当我们去接待他们的时候，提供他们住宿，提供他们的需要，奉献金钱给他们，支持他们的传道事工，支持他们的宣教，其实我们所支持的不仅仅是他们。第八节说，我们是与他们一同怎么样，为真理做工。这种表达其实是一同为真理做工。实际上当我们去这样支持的时候，是有份于福音的事工。这是约翰的意思。好，我们特别的感恩，这也是应该的。好，最后我们来总结。当我们学习这三封书信的时候，我们如何来分辨真正的牧者和虚假的基督徒呢？我们如何才能知道什么是真爱呢？约翰一书告诉我们，我们需要有合乎圣经的标准，真理、顺服、爱心。约翰二书告诉我们，真爱是什么？不支持和不赞同那些否认基督的假师傅。约翰三书告诉我们，告诉了我们一个时代的生活的例子，就是一个行在光中的人，他怀着爱心开放自己的家庭，接待那些教导耶稣基督真理的该由。愿这三封书信既有原则，又有范例，又有一个活生生的见证来激励我们。阿们。